一万个不为他的方法，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，世界比现实大，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？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？总是不服输，永远要比别人坏，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？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，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，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恋爱，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？何时 熄灭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。

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 这一切没改变。

辈子一生情。 编整，嗨，你好，我是 Hebe 田馥甄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。